中国新华社、美国合众国际社、印度的新型欧洲报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在8月4号和5号报道了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谈话，殖民地特等走狗朴槿惠用任何诡辩都绝对不能掩盖其亲美卖国罪恶。